有几阵薄雾，下午天气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和温暖，星期五稍后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78点，跌87点，成交金额83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0点，系跌咗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0.8升8毫，小米集团11.64跌5.6，中国平安87.95升咗5仙，顺宇光学科技96.5跌个二。盈富基金29.7系跌咗1毫，建设银行7.2跌5仙，安石 A50 14.4冇起跌，万洲国际8.59跌8仙，友邦保险78.5跌2.5，港交所275.2系跌咗3.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404，瑞士法郎7.855，欧元5.56，加元5.888。新西兰元5.368，欧元8.9081，每百日元对港元7.0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8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2,230元，升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11美元，卖出1,30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意外先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对开中快线，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大交通挤塞，龙尾而家排到黄大仙中心。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分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嘅12月31号就截止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在2019年1月1日推出。市民每月的公共交通开支如果超过400元，政府会为超出的部分提供25%的补贴，上限是300元，计划涵盖多种公共交通服务，用八达通支付的交通费和登记了的指定车船票都计，还有很多领取补贴的途径，详情请浏览 ptfss.gov.hk。 Coe 是一位加拿大混血儿，他不单止是香港青少年花样滑冰的代表，他还很喜欢这一种嗜好。 我甘独抱琵 琶。想了解多些吴以晴，记得留意收听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钟杰亮、杨日晴的《打开世界》。 哇，好奇怪喎，桂花年华唔做喎， 唔做风骚， 唔做星期日啦。 4月1就知做乜。 下昼三点零九分，温度咧系24度，室外啊，就相对湿度85%。 好，咁啊，今日咧叫有宠物喺度噶， 系 可以话系啊， 好， 诶，男人嘅浪漫啦，系啦，咁啊，今日热热地啊，我想讲一件事先嘅。头先阿一咧就应该喺咪前咧就应该听到我哋一路即系吹吹水啦，吹水就话，琴日咧我其实咧。即系翻完呢个电台之后咧，咁啊 hea 一 hea 咧，咁啊同阿宠哥去食一餐饭嘅。咁我想讲一件事嘅。咁啊散席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咧就相继地就即系食完饭，咁啊大家食得好饱噶。嗱，我想讲啊，琴日食得好饱噶。咁啊好饱，大家我喺湾仔区喺潭臣道嗰度，你知潭臣道啦，有好多的士大司机大佬，咁我就食嘢啦。咁啊食咩就唔系重点嚟嘅。咁啊食完饭大家就散啦，啊就坐地铁呢、這个坐巴士咁样样啦。咁有啲人啊揸车，咁我就问咗一句说话，阿宠哥有冇揸车啊？ 系， 跟住宠哥好型咁样，佢系咁样噶，嗱佢就系望一望，嗯、啊，只手指一指前面，跟住咧我就讲啊谂，咦唔通阿宠哥咁劲，搵到个标位拍，因为嗰头有几个标位嘅，跟住咧我就睇个方向，佢又唔系指条街， 喺嗰度巷嘅后边， 指条巷、啊，跟住望一望，真系探头装咗好拍戏咁。有冇单车喺度？嗱，我想我哋大家系大笑，十点钟喺个湾仔潭臣道嗰度大笑。如果琴晚大家咧，即系突然间见到一班所谓嘅麻甩佬咧，嘅十零人啦吓， 喺、啊、个门口嗰度、啊， 突然间大笑咧，因为大家咧一装之后，每一个人咧都系，宠哥你部车喺边啊？大家就大笑，见到部单车，佢又拍出个后巷，系咪有单车链锁住噶？ 系，当然啦，系啦，单车链锁住。 嗱，咁我哋嗱下一个问题就系问啦，咦，宠哥你系真噶？嗱，即系一个专业嘅单车运动员，嗰种型喺边咧？一个我哋系搭车， 系 巴士 van 仔噶嘛，佢系踩单车翻屋企，又几型呢件事。跟住我哋就谂啊，哎呀，宠哥你住港岛区嗰头，咦，可能我哋未落到地铁站，未上车，你已经翻咗屋企噶咯？系咪啊？事实上系咪噶？ 翻咗噶啦，我同你哋即系讲咗再见之后咧，我八分钟已经翻咗屋企啦。 差唔差？ 你行到去地铁站未啊？ 我应该未上车。 哇！我其实咧，阿 Benny， 我即系嗰个画面咧，我觉得咧，即系自己即系都几型噶。 系 啊，你记得你问我嘅时候，我就冇出声，指咗喺里边。 冇错，佢嗰下。 喂，你日后咧有机会咧，如果拍嗰啲爱情片啊， 吓 咁就即系你嗰个男仔要追个女仔嘅时候咧，个女仔问佢：喂，你部车喺边度？咁你可以即系将我头即系 琴 晚嗰个画面咧，你真系要拍出嚟。 系嗰下真系， 哇！我觉得真系好浪漫，系咪？嗰个 可惜你同成班男人嗱，你谂下，如果其中有一两个女仔嗱，你幻想下，如果嗰件事 系 发生喺阿宠哥。即系未成家立室， 唔同晒啦， 未成家立室啦， 佢一定要坐我车尾， 甜蜜蜜， 我就踩佢翻去噶啦， 系啦， 即过九龙都杀噶呢个， 天若有情嘅， 系哇喂哇正啊正啊，跟住就嚟了啲音乐就系咁出嚟 啦，冇错啦， 激到爆啊真系， 啊宠哥， 哇呢个真系极度浪漫啊， 但系我都试过噶， 喂好似喂系咪我哋即系做咁耐节目咧，冇阿勤喺度开心啲，唔系即系， 唔系可能佢听紧嘅佢喺香港。 系啊，对住对住对住，因为我知道佢讲得笑嘅。好，继续继续继续，我哋的浪漫。 我哋呢班人咧，除咗阿一之外，全部都系方丈嚟噶。系啊，一系宠哥，小心啲啊。阿一哥，你讲咩？ 我都试过嘅，嗰阵时咧就喺中大读书， 系 咁就去黄老板嗰度食饭啊，即系 大埔 熟食中心，系啦。咁然后咧就佢哋咧就坐校巴，再转火车，再行过去。即系大埔熟食中心嗰度啦，咁我就喺宿舍踩单车出去嘅，其实系快啲嘅。由于佢需要等车啦，即系可能你校巴系20分钟之后一班啦，咁然后你火车又需要啦，然后佢又行过去，其实个时间系快少少嘅。咁唯一棘手系咩咧？即系我比较少会选择可能以单车代步咧，就系唔舍得将架车泊喺街啊。 哦，系，因为咧，好似我琴日，因为我通常咧出街嘅时候咧，我屋企咧就望到嗰条电车路噶，即系英皇道嗰度啦。哇，我见到啲交通咁塞，咁啊约咗7:30啊嘛，我哋又讲话守时噶嘛，琴日你讲系嘛？咁你哋守时 迟到， 唔可以迟到啊嘛。咁啊，唉，谂谂下，唉，不如踩单车啦。 真系仲话咁快到？ 系啊，我23分出门口，7:23，我最记得噶啦，我就7:30准时就落到去湾仔。 但 系 你得啊嘛？ 系唔系？我都系其实条路好短嘅啫嘛。 系咩？ 系几公里啫嘛。其实条路真系好短嘅。 系 吓，咁就哇，我觉得真系好爽咯。 喂，嗱，我问两个。 长知识嘅问题先。嗱，我哋好鼓励大家咁做噶呢件事。当然踩单车要小心啲啦，喺路上。 当然。 第一就系、是。我哋成日都有个误解咧，就系、是、都唔知系咪误解添啊嘛。嗱，因为我哋琴日食得好饱啊，头先我哋讲食得好饱，踩单车其实 或者做运动 系啦，做运动 会有慢肠炎， 会唔会咧？ 嗱，非常好，你问呢个问题。 系 嗱，如果跑步咧就真系冇咁好，因为你跑步咧，你成个人咧一路咁跑嘅时候咧会蹬啊嘛，咁、哦、你会有一个直接嘅撞击啊嘛。 系， 但系嗱，讲明先，我哋踩啲单车咧系代步。唔系去比赛，唔系搏命。 你嗰部明明系比赛车，我总哥冇玩啦。 咪都系万零蚊嗰架啦，即系上次嗰架啦。即系我哋踩出去俾人笑噶架单车， 咪会俾人笑， 俾人笑噶，真系绝对俾人笑噶。咁咧，但系我真系纯粹代步啊嘛。其实嗰个平均速度咧，大概系廿公里度咧，平均时速。咁其实你知嗰啲非洲嘅跑手，佢跑马拉松都平均时速廿公里啦，即系嗰个速度啊。其实对于踩单车，阿一就知噶啦。应该咧就唔 系 好快， 相对地舒适嘅， 即系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系相对地对于重哥嚟讲系舒适， 阿一都系， 即系对于阿重哥同埋李慧思嚟讲咧好轻松啦。 李慧思嗰六啊几公里咁啊，即系三四倍啊嘛。咁所以咧，对嗰个消化咧，我觉得咧反而咧系有个帮助， 即系个概念系咪好似我哋食完饭去 散步 系 一样啊？一样啊，所以你唔会 即系如果轻松踩系冇事嘅， 轻松踩冇事嘅。 但系怕唔怕？就咁拍喺条街或者就咁拍喺后街有危险咧。 嗱，你头先问嗰个问题咧，就问得很好嘅。嗰间餐厅咧就真系有个好彩嘅，咁、 啊、 就系、是、我所以咧我久唔久咧会望一望出边个玻璃窗嗰度。 哦，唔该，即系成日装咯，好似惊俾人毒咁样。 虽然咧就睇唔到架单车，但系咧嗱，佢有个好处，佢就喺条巷嘅入边。 系， 咁你冇人话会特别即系入去条巷睇下有冇好嘢，即系要爆窃噶嘛，咁就冇嘅。咁同埋咧，俾人偷單車咧，通常咧就係為一啲恆常，即係轉言之，你成日嗰段時間你架單車都喺度咧，嗱、 哦， 咁你俾人偷嘅機會相對會大。 是 但係你久唔久突發性嘅，咁冇一個即係 工具喺身， 係啦，即係偷車賊都唔會話即係日日步住呢兩部單車。好啦，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我哋就一定要上。單車鏈 係 咁就 單車鎖， 單車鎖啦咁就整住我就前後嘅，就個單車鎖鏈咧就鎖住即係一定要中間，即係譬如有啲欄杆啊，佢或者有啲渠啊，咁我咪綁住條渠，就同埋就係個前尾碌後面同埋個單車架，咁一個勒曬三個，咁鎖住佢，咁前面咧就落條簡單嘅又係嗰啲叫單車鎖鏈，就淨係鎖住前碌。同埋嗰個嘅前面嗰個橫通，係咁就即係因為咧，你話攞錘仔鑿咁都一定鑿得開，但係都需要時間。咁如果我望出去，喂人哋有所動作嘅時候， 我哋入邊有十幾人攬嘢出去， 應該快唔過我出去截停佢嘅，我估計咁樣。 哦，喂， 但係咧呢個咧我補充多少少啦，即係我試過另外一次嘅，即係我又係會咁樣拍架單車喺街度。食嘢咁樣啦，另外一個最好做多一陣咧，就係你嗰啲頭燈啊、尾燈嗰啲咧，即係如果你係屬於貴價嘅嘢咧，拎走埋先，係啦，見過咧。有啲總之有啲人啦， 順手牽羊， 係啦，佢就攞走你盞頭燈，其實都幾夠水一個㗎，咁、 哦、 所以即係呢嚿嘢最好拎埋走咯。 同埋你有啲人啲單車咧，咪裝啲名貴嘅嗰啲單車咪錶嘅，咁你記得咧，你就因為嗰啲一徒手就拎到㗎啦，所以咧就攞袋翻落個自己嘅袋度，咁啊盡量咧即係減低所個損失嗰個嘅意外發生啦，即係呢啲警訊有講嘅。 係，但係最緊要都係唔係依樣嘢，最緊要都係嗰個字就係型， 個型 就係型啦。即系如果系一个女孩子，真系心动呢啲位，嗰下型真系不能够用笔墨去形容。 你哋琴日就真系冇同我影张相， 系啊， 你应该做 live 啊，个油真系，应该开个 live 啊，真系。 不过你又冇谂过我会话嗰架单车喺嗰度， 我都俾你吓。好啦，咁啊呢啲咁型同埋咁浪漫嘅嘢咧，我晏啲再讲啦。今日咧，我哋啊三个男人咧决定咧。就揾啲嘢咧，系阿勤平时讲唔到嘅。 系 今日决定咗啦，我哋系啦，四点钟我哋究竟讲边一范咧？ 密切留意 啊！唔好讲，我哋唔讲住啊！系啦，呢个时候咧，我哋交俾阿胡乐言先，好，交俾佢先啦。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 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佢又系爸爸，又系艺人，可以做主持，可以唱歌，又可以演。佢咪就系胡仔胡乐言。 从不懂怎么讲一次，我爱你这句子始终并未随意，轻率跟你道出。你这决心再一旧亦未变，真心真意为你去一个乐园。 好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呢？系咪即系已经有合约俾你呢？ 是有个合约嘅，咁跟住就顺理成章咪加入咗华纳咯。 哦， 华纳唱片咯， 因为嗰个比赛就同呢个华纳系有一个， 当然有少少小插曲嘅。嗰阵时佢嗰个Big Echo 咧系同正东搞嘅。 哦， 系啦， 咁但系阿 Mark 咯，系啦， 系， 系啦，咁但系中间佢系有少少嘅问题。我当然我哋做僆仔，我唔会问啦，净系知道签咗 Big Echo 做一个经理人咯。咁跟住就即系自己又练歌、跳舞、train 啊嗰啲咁样，咁净系知道，咦？系咪话？贏咗有機會會成為歌手啊、歌星約啊嗰啲咁樣，咁我知道係後屘好似有少少問題。不過嗰陣時我都好多謝 Apple 姐嘅，即係我嗰陣時個老闆啦。Apple 姐佢唔知點樣又同華納聯繫到，咁就後屘去試音，直情去見阿李俊。嗰陣時有一個高層叫 Sandy Lai， 係啦，咁跟住就加入咗華納咯。咁嗰度都差唔多我贏咗冠軍之後都要隔。咗差唔多成年啦，成年先可以真正正式簽咗份歌星約係華納唱片 咁。哦，咁嗰一年你做緊咩呢？ 冇咩搞㗎，其實 即係未正式成為華納嘅歌手之前， 係啊，冇咩搞㗎，又讀書又停咗喺度，都唔知點樣，咁咪練歌咯，跳舞啦，咁同埋有時多啲翻去經紀人公司嗰度，即係可能佢有時又會帶我去見下啲人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咩。街坊福利會嗰啲咩嗰啲夜晚嗰啲晚宴啊，即係 都要唱下， 自己去練下。即係佢話啊，你試下當攞下經驗啦，自己企喺度唱歌啊，即係有呢啲咁嘅機會俾我去試咯。 但你係冇收入嘅喎，嗰段 冇㗎，冇㗎。咁嗰陣時可能咁佢哋都好，有時俾 嗰部車救到你啦。嗱，嗰幾皮嘢，嗰幾皮嘢 可以救搣一年，搣足成年啦。 係啊，咁變咗，即係而家我自己諗翻。成件事都好奇妙嘅，咁但係我又冇後悔啦，因為始終我都好希望，其實都係諗住追尋呢一個夢。其實我都好有少少誤打誤撞，即係話俾你聽，即係我同你講，我讀書嘅時候都冇，唔係嗰啲發明星夢嗰啲嚟，因為我讀書又成個薯仔嚟嘅啫嘛，我唔係啲好青靚白淨，唔係好中意出風頭嗰啲人嚟噶嘛，我都唔知點解無端端會加入咗呢一行嘅，我從來冇發明星夢嘅。咁但係既然揀咗呢條路，咁又好似個上天安排啊，不如你。加入唱片公司，跟住又中間又有啲逆境，咁又加入咗 TVB， 咁就一路咁去做咯。 係係係。 係啊，我反而我好多謝我屋企人嘅，真嘅，因為咁多年佢哋亦都冇好多壓力俾我嘅，即係我講緊我啱啱入行嘅時候，我爹哋媽咪係好好嘅，即係佢冇任何即係話喂阿仔，你係咪應該要 揾翻份穩定啲嘅 工啊？要有。唔好話俾唔俾家用啦，你都要養下自己。即係佢從來冇咁多呢啲嘅壓力俾我去聽咯。咁所以到而家呢刻，我都係覺得啊，奇妙之餘，即係好開心，我爹哋媽咪咁樣。 嗰一年嘅等待之後就 跟住就去咗華納啦。嗱，嗰陣時嘅華納都仲係一個輝煌嘅年代嘅，即係阿 Lam 啊、泰極啊、沙裏啊， 佢最輝煌係應該係阿成成同埋 Sammy 啦， 係因為仲係阿李俊先生嘅年代嚟噶嘛。 其實佢都係隔咗年零兩年就走噶啦，年零兩年。 哦，即係你入咗去年零兩年，阿李俊先生就走。 我好記得我第一次見到阿李俊嘅時候喺個 office 嗰度，一嚟就同我講。因為你知佢哋嗰陣時係始終係一間國際嘅唱片公司， 公司 你要好多嗰啲同外國嗰啲聯繫，好多嗰啲外國碟啊嗰啲咁樣。咁啊，阿李俊個 office 嗰度咧，佢好多嗰啲外國碟嘅，佢求其執咗扎，執嚟拎翻嚟聽。即係佢會同我講就係、是、喂，你翻去要聽多啲歌。咁、佢會會俾好多，即係好希望喺音樂上可以 improve 我，即係或者同埋係希望我改善多啲啦，聽多啲，咁先至會有自己中意嘅音樂。我嗰陣時其實唔係好知嘅。呢個係一個好有印象嘅画面， 系咁跟住就开始正式就录唱片啦， 系啊，录唱片啦。 第一首录咩歌叫咩啦？就系、是、一个诺言啊， 咪一个机会一个诺言咯，系啊，嗰只歌个名叫做一个诺言。其实嗰只歌嗰阵时都有啲 demo 要听啊，咁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哇，我觉得个旋律好好听，好正，但系都有啲难度嘅。我自己唱嘅时候，其实都有啲吃力嘅，当其时都，我唔系用个惊去形容咯，我反而系担心自己唱得唔好。咁、因为始终喺嗰个 studio 嗰个经验，虽然话哦，即系第一次做歌手啫，但系因为以前嘅经纪人公司即系 Apple 姐都好嘅，当我去成为歌手之前，其实咧佢会 book 个 studio 俾我自己录啲 demo，、即系录完出嚟要 sell 俾人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咧。都有好多次，嗰陣時喺佐敦度有一間叫 R&B 嘅， 因為知道係 係啦，咁喺嗰度錄一啲 demo 歌，咁、我好記得入去錄歌嘅時候，我媽咪喺度噶嘛，仲喺出邊見到鄭伊健添， 哦， 係啊，跟住佢仲同我講啊，鄭伊健成個大細路咁啊，即 係咁呢單嘢係冇講錯嘅， 佢好 nice 嘅，咁我都冇乜正式同佢 say 個 hello 咁樣啦，咁亦都即係當然有一啲好有印象嘅，亦都係譬如話喺佐敦度另外有一間叫 Avon， 係 Avon 好深刻嘅。因为我录紧 demo 嘅时候，啱啱喺嗰个走廊见到哥哥， 哦， 系啊，我好想同佢打招呼嘅，即系我有点头，我好想，但系即系大家点一点头咁啊行开咗，即系擦身而过。咁跟住到往后，即系佢已经诶离开咗我哋嘅时候，我觉得哎呀，如果我当其时可以好把握咁样就好， 打个手都好啊。 系啊，即系咁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好有印象嘅。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不易 ，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颜眼光一片。一千遍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 实有点不易。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叶眼光一片。一千遍 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遇，仍是旧日动人笑语，给我红叶眼光一片，一千遍。 两首作品分别有吴奇隆的《追梦》加上哥哥的《 还望雪山》， 由零开始， 不变不改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牛池湾村有铁皮屋起火，至少一个人受伤送院，火警已经救熄。事发在下午大约一点半，村内一间天台铁皮屋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有附近的居民说，起火单位冒出浓烟，亦都有火光，又说起火单位用作放置杂物和货品。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政府无意改变现行单程证制度的运作。他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单程证制度每日150个名额只是上限，过去两年平均每日单程证入境的内地居民有129人和116人，而内地配偶最少等四年才能够来港，有需要透过单程证制度给人来港团聚。至於輸入內地專才計劃，李家超說計劃與單程證制度不同，輸入專才是為了提升本港競爭力，單程證是為了家庭團聚。一名女子兩日內撥打超過800次電話給屋苑物業管理處投訴職員，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不斷打電話罪，判罰款1000元。案情指71岁的被告因为不满职员工作态度和管理手法，去年10月两日之内向黄大仙天马苑管业办事处拨打843次电话，期间被告在电话大叫。控方透露被告有同类案底，早年曾经袭击同一物业管理处另一名的管理员。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质疑被告精神有没有问题，被告就承诺不再犯事。美国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市郊发生造成两人死亡的交通意外，中国驻美大使馆说，其中一名死者怀疑是中国公民，正是核实消息，并已经派员赶往出事地点。开车的40岁华裔司机已经被落案控以两项过失杀人罪名，这名司机相信是来自香港的移民，目前被扣押在监狱等候保释。出事的旅游巴士原定由奥兰多开往纽约市，巴士驶离一条高速公路时，在一个转弯位置失控翻侧，一名男乘客当场死亡，一名女乘客在送院后伤重不治。当地官员证实，附近五间医院合共接收了33个伤者。一名担任翻译的华人义工说，伤者包括来自中国的乘客。由于意外在清晨五点几发生，全车乘客大部分都在睡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下午天气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和温暖，星期五稍后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64点，跌101点，成交金额887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0点，跌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0.4系升咗4毫，小米集团11.62，啱啱转咗小米集团系11.6跌6毫，中国平安87.75跌咗1.5毫，信宇光学科技96.3跌咗9.5毫，建设银行7.2元跌5仙，安石 A 50 14.38跌2仙，盈富基金29.7跌1毫，友邦保险77.85跌4.5毫，万州国际8.58跌9仙，港交所274.8跌3.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61，瑞士法郎1.0，澳元0.708，加元1.334，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8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2,230元，升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2.69美元，卖出1,30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对开中快线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仍然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德福花园。咁就系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中快线系需要封闭，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德福花园。另外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北角码头。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开，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北角码头。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到时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深水湾泳滩。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纪元。最后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邻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加多利后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系近住窝打老道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你有冇听谭校长同汪阿姐话去参加政府嘅大肠癌筛查计划先？ 有啊，56至75岁嘅香港居民，依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仲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有得预防那就放心晒啦。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下啦。 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有请虎仔胡乐言。 来日与我再度相遇，仍是旧日动人笑语，给我红叶眼光一片一千片。 古仔入行嘅年代就同我哋接轨啦。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唔敢即系呢句说话唔系代表自己好巴闭啊，只不过我应该系见住你出道嘅。 哦 ，OK， 即系你应该系97、98嗰啲日子咧，咁我就啱啱入行啦。咁我所以我成日都喺度怀疑啊，究竟当年有冇访问过古仔咧？咁但系咧，我应该就肯定有收过你嘅即系派台歌， 系啦。 同埋咧，我记得咧嗰阵时我哋电台仲系用 Cartage 嘅，所以一个乐言胡乐言咧，即系呢个歌名咧，我仲记得系有饼带喺度嘅，即系要派嗰阵时用卡噶嘛，卡机噶嘛。咁应该咧就喺我脑海当中咧，呢个画面系出现过嘅。 系，同埋即系好似头先我哋录呢个节目之前咧，咁我哋有另外一位同事李志刚咧，其实我同佢咧。 都有啲淵源嘅。点解咧？呢一隻歌，即係譬如你 promo 個新人嘅時候咧，當其時嗰陣時佢哋會唱片公司會買一啲嘅廣告時段喺個電視機嗰度噶嘛，有一句好好聽嘅聲音就係出自李志 廣， 一個機會一個落葉， 即係Alex 幫你做 VO 嘅， 所以我當我好有印象嘅，即係當然後屘我成日都見到佢，我成日都會攞翻呢樣嘢，咁佢都會知嘅。 呢個咧已經係歷史嚟㗎啦，點解咧？嗱，你大家而家睇電視，你有 片廣告， 你有冇再見過有唱片廣告啊？ 冇㗎啦， 你唔好話電視啊，我記得咧，我即係我比你哋兩個入行更早啦。咁嗰陣咧，電台嘅廣告咧，唱片稿咧係好。好明嘅广告嚟嘅，即系可能一格嘅广告时间里面可能系有三只唱片广告喺度都唔定嘅，咁但系即系后嚟已经系冇晒，大家都唔使写。 即系嗰啲 娱 乐现身歌，一个乐言即日上市，即嗰啲啊， 系啊，跟住有少少歌喺度， 个歌系啊， 所以我自己入行咁多年，我唔敢讲我好有资格去讲即系乐坛啊啲咁嘅，因为我都系即系只系做过一个新人嘅阶段，跟住做翻演员。但系如果我系用一个中意听流行歌嘅一个听众嘅心态去睇呢个乐坛，我觉得系有啲可惜嘅。其实即系以前可能真系叫做百花齐放啦，甚至乎我嘅年代系当然亦都系阿谭校长啊哥哥嘅年代，去到四大天王，跟住之后到 Eason 啊咁样，跟住我觉得真系翻版又好，即系好多好多唔同嘅因素，亦都系将代表香港嘅流行歌嘅乐坛呢样嘢系慢慢萎缩紧。其实即系。當然我冇咁嘅能力，希望去將佢燃燒翻。但係其實如果我作為一個好似聽眾嘅，其實我都好想聽多啲唔同嘅歌，即係除咗外國嘅音樂，我都好想聽。但係我覺得都係想聽多啲廣東歌啊。 為什麼疑惑眼光，跟我忐忑不安的對望，此刻感覺迷茫，人有如步入在陌路窄巷，有個話題未去講。只不过实属嘴边心里藏，点点心意仍热烫，令我在不知之间无了航。其实我的心从来是常在换你的名和字，对你这爱意根本知不知，一直在为你心痴。你这句子始终并未随意，轻率跟你道出心里话 ，Angelina， 容许这一刻讲一次，我爱你这决心再一刻亦未变，真心真意为你去。 一阵再慢慢讲个歌坛啦，因为咧其实阿虎仔都有少少可以话系生不逢时嘅，因为 系啊，呢四个字真系啱。 系啊，即系 你其实咧，你嗰个年代就正正系嗰啲翻版真系 啱啱开始，互联网啱啱出现， 但系嗰阵都仲未系 MP3 开始嚟啦。 最直接打虎仔就唔系 MP3， 系翻版，系啊， 系啦。咁但系最初嗱，即系嗱，有间咁大嘅公司，又有阿李俊先生一手打造啦，一个新人。其实当时我谂你都出嚟嗰阵。个声势都算唔错噶， 声势系几好嘅。 个 support 应该几多啦？ OK， 即系如果以，因为嗱，我记得当其时我同期嘅咧，阿谢霆锋都系嘅， 系 哦系， 谢霆锋啦，仲有几位嘅，但我真系唔系好有印象。当其时如果以一间国际嘅唱片公司嚟讲咧，咁嗰、那个抌落呢一个 budget 去做呢、這个栽培呢个新人咧，我觉得我好感恩嘅啦。咁但系始终有一啲嘢咧，我虽然话哦，我之前嘅比赛得到冠军。或者又唱嗰啲歌，咁老闆又覺得 OK 可以推我出去喺台上面唱歌，但係其實我自己當其時，我覺得而家睇翻咧，我信心唔夠嘅嗰陣時，同埋我當其時我都唔係好相信自己係做到歌手嘅，係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咦係，即係雖然話我隻歌錄咗出嚟啊，大家覺得都 OK 啦咁樣，但係其實有好多嘢我可能我覺得我當其時個準備唔係好夠，裝備唔係好夠，我只係一個普通嘅學生，突然之間我變咗個歌手，但係其實當你企喺台上面唱歌嘅時候，你要話俾人聽你唱歌好有感情，或者有一啲去說服到，其實我覺得我嗰刻未得。 你未識啊，可能 係啊，甚至乎我都試過㗎，即係嗰陣時成為歌手嘅時候，可能有一啲喺個學校度唱歌，朝頭早唱歌喎，咁我自己嗰、那個。 運氣啊，學唱歌啊嗰啲，我完全都冇。我試過唱歌走音添，即係我覺得係唱得唔好嘅。但係啲人唔會原諒你，唔會有俾機會你嘅。啲人只會覺得哇，點解你唱到咁嘅咁樣？咁但係即係當係自己一個經歷咯，自己一個嘅。 我都唔開心嘅，應該 都係梗係有啦，梗係有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始終到我唱得唔係咁好嘅時候，我自己有時只會諗，哎呀，早知我錄呢只歌嘅時候，可能唔好咁高難度啦，或者可能將個 key 校低少。少啦咁样，咁录出嚟咪会好啲咯。因为当其时我冇跟过，冇跟过正统嘅训练啊嘛，纯粹真系自己 天才波嚟嘅， 天才波嚟嘅真系。 系系 咁，但系既然做咗歌手啦，咁你都一定要去噶，都一定要去做噶。 系系 咁去到后屘慢慢自己 pick up。多咗嘅時候就會掌握得好啲咯，但係真係學你話齋，到有翻版嘅時候，其實係唔容許到你真係有第二次機會，因為個翻版影響都好大嘅。 係 係啊，以前講緊八百金啊、六百金啊，即係講緊嗰個年代啊，張學友嗰陣時，到而家嗰啲根本邊有呢樣嘢嘅啫。咁去到最後尾，其實當其時都多謝華納嘅，因為雖然市道好差，佢出咗張大碟之後。再去到之後嗰年都出咗張 EP 嘅， 就愛玩火啊嘛。 係啦，咁同埋咧，其實中間有一兩隻歌都有錄咗嘅，本來再出嘅，但係冇出到，咁佢都擺咗喺嗰陣時群星嗰只碟。 嗰啲集緊，係 啦， 係 啦， 係啦， 係啦，有一隻歌係《戀愛是二人前》 嚇，係 啦， 記得。 其實呢首歌有拍過嘅， 有 拍 係啊， 呢只歌都幾好聽嘅，其實係啊，吳國敬嘅。咁我好記得嗰陣啊，咩叫二人前咧？嗰陣時僆仔唔識嘛，哦，原來二人套餐咁樣。 係， 咁即係好多謝佢哋。即係喺嗰個咁惡劣嘅環境，咁佢哋都用佢最後嘅方法去栽培我。 共你聖田拍照片，想中你的笑臉格外甜，快樂滿眼眸內，亮晶晶的一對直線。記那日和暖，記五月晴天，人腦海的底片，充曬最美畫面。再次分因着浪漫爱念，原来就像是个二人前，还记起新宿餐厅里说过一遍，对你专注是别具信念，只因你而一生不会变。 同埋其实我嗰阵时有一样嘢都好幸福㗎，因为我其中有一隻歌係叫做无重状态。 去咗澳洲嘅 啦，係直情係去澳洲嘅。 係呀，你个 MV 好靚㗎。係 呀，我 OK 啦，即係我觉得我自己睇返行态。嗰隻係一隻澳洲嘅歌，嗰隻歌就真係张崇德。同埋張崇基一齊幫手做嘅， 係 啦， 真係擺咗你去澳洲嗰邊拍咗 個 MV。去澳洲嗰 邊，其實我覺得幾好睇嘅喎。 OK 啦， 即係有個女主角咁樣，你兩個咁樣兩小無猜咁 開心㗎，去澳洲拍 MV。 但係咧，係咪澳洲旅遊局嘅咩廣告歌定係點樣㗎？好似係㗎， 都好啊， 係啊，冇錯。當其時其實。我都係聽公司嘅指引啫嘛，聽佢哋講啊，總之哇，你有機會啊，你隻歌可以成為呢個主題曲啊，哇，開心啦！跟住仲同我講話，你有機會去澳洲嗰度拍嘢，哇！即係我邊有諗過呢樣嘢？去咗嗰幾日，即係去咗差唔多成五六日啦。咁雖然係好辛苦嘅，每日真係瞓得嗰兩三個鐘嘅啫，每日都係因為啲時間好趕，好趕，好趕。咁但係自己睇翻出嚟，都係一個好好開心嘅一個回憶咯。 你企咗喺個天台嗰度，好似係一個直升機。停嘅地方咁樣噶嘛嚇，類似係咁樣。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拍嘅時候，導演第一時間教我一樣嘢，嗱你新人嚟嘅，嗱好簡單，即係當其時我咩都唔識，見到啲導演好客氣噶嘛，我係邊個乜乜乜啦，佢話嗱你一定要學識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要識得萬歲，佢教我嘅。 哇， 係啊，呢樣嘢啊， 佢講嗱一定要識萬歲嘅，我咩叫萬歲？萬歲即係話大家就即其實佢講笑，即係佢話俾我哋聽，你不論新人又好，其實去到往後嘅日子。呢樣嘢人哋辛苦幫你，出心嘅，唔係話啲乜嘢。 唔係呢啲嘢有用嘅， 係啊，真係有用。 袋落袋有用嘅。 其實有好多嘅説話咧，即係都曾經教過我噶，包括你話萬歲又好，或者甚至乎我以前公司同事一見面嘅時候都同我講，有幾個字要教你，禮多人不怪。 係 呢樣嘢亦都係好緊要嘅。 啊，你真 係我覺得真係好似有少少咧，即係我呢啲好似好傳統嗰啲師傅教落嚟嗰啲嘢。 其實係 我唔知而家有冇。 其實有嘅有嘅。 但係即係佢哋都會一路 喂，或者應該咁講嘅，即係呢一代嘅人未必識或者會再教下一輩，但係咧，如果我哋遇到呢啲人咧。 其实心里面是开心的。 是啊。 即是不是说我们想得到这些的礼物。我的意思是说呢、嗯、即是大家呢啊这个朋友啊不要你是后辈定前辈啊他很有礼貌的他很有这个的道义的、嗯、他很懂做的。那这些大家其实是开心的。 其实这个是最简单的人和人的相处之道的。 所以譬如说唱歌往后甚至火做演员、嗯、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我都很开心。我特别很喜欢跟一些前辈 倾偈。 前辈是倾偈又好一起合作。 是是 因为在他身上呢其实有一些东西呢他没可能无时无刻去教你的、 嗯。 其实要透过你自己去观察。 嗯、 在个观察的细微位他自己攞他的好的东西。那你就会自己会长大咯。即当然你说哦跟啲平辈合作可能都会有些火花。但是他那些火花只不过是可能在那个视觉上或者在那场戏里面那种火花。反而我在前辈或者我很少嗌人前辈通常嗌师兄或者师姐的。 哦、 在他们身上呢会看到一些是待人处事在个幕前或者电视机你看不到的东西。 嗯、 有时我都很喜欢的。 因为他那班师兄师姐即教这班师兄师姐的那些人呢是一些道行更加高的人、啊。 即譬如好像打个比喻、啊哦、大家说、哦、好像譬如跟汪阿姐又好肥姐又好即是一起合作大家是永远不会迟到的。那我觉得很开心的。因为大家来到这个场地去做一样东西 专业 是 吧 专业嘛、 嗯、 即有没有迟到准不准时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很基本的 东西。 那你应该是要准时到那也都不要令到其他人又要再去等咁样。咁我好记得我曾经有一年係同阿肥姐有一个儿歌颁奖典礼一起做。我觉得我真 係。MC 啊两个 MC 嚟嘅。即係除咗我之外都仲有一两个 MC 啦。咁因为当其时呢我哋好新㗎嘛。咁肥姐其实好有经验㗎啦。咁但係始终你一个颁奖典礼儿歌颁奖典礼係 live 㗎嘛。有好多嘢你唔可以错㗎。你睇嗰啲时间数手指。虽然当其时我哋都有少少嘅经验啦。咁但係始终在阿肥姐的角度来讲她带住我们其实几个都很新的。 嗯。 那虽然说阿肥姐记忆力很好很多东西的 Q, 很多很 Q 位很准但是你不难保可能一到 roll 机的时候 ,live 的时候我们会发台湾不记得晒啲嘢点呢她就算记得我的稿如果下一个又发台湾那怎么算呢、 嗯、 那我好记得我们当时做 live 的时候之前那一天呢我们会在公司做彩排的嘛。我哋去到晏昼唔知两三点即係一路 rehearsal 嗰个过程都係麻麻地。咁阿肥姐就话唔好啦全部去我屋企。 哦 係啊去阿肥姐屋企我哋几个全部去晒阿肥姐屋企。阿肥姐係好有耐性地全部攞晒啲稿出嚟喺屋企由头一次再排过。 哇 係啊即係呢个我好深刻嘅。即係我当然会觉得哇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咁当然亦都可能喺佢立场佢亦都要好想好稳阵 做好 虽然佢好有经验但係佢都好想令到我哋安心、 嗯、 所以直情我哋全部人就喺晒佢屋企真係排到好嘢、嗯、大概喺一个屋企有限嘅位置里面自己有少少嘅走位排呀咁跟住成件事就完咗咁 係 呀即係呢个係好难得 嘅。係即係有呢啲咁嘅前辈指点两嘢 係 你指点一次分享真係获益良多一世都受用㗎嘛。 係呀咁而家你话有冇呢啲咁嘅经验相对嚟讲就真係会少咗好多 嘅 真 係少咗好多 人生中一个小息也许要出工作而不想不想再受压抑忙碌中需要喘息你可有这感觉要找点惊喜与及刺激推开窗帘作个鬼脸，祈求这日这夜非工作天，只想一闪，两眼一转，原来我极盼望有所改变。越能越能傲，有自由自由地带，何曾见看当个寻找享受下。自由地带，因我早已知道灵感不易买。祈求跃进理想境界，越能越能傲，有自由自由地带，因我想要转过全身姿态。而人生得到新见解，越能越能傲，有自由自由地带，因我喜爱走进阳光之下晒。 先我哋都讲过一句说话，就係、是、阿胡就有少少生不逢时嘅、 哦。 就係、是、呢即係、就是、你喺嘅乐坛呢，其实呢我又觉得非战之罪嘅。即、就、係、是、因为去到你出第二张碟嗰个时候呢，其实我哋喺电台已经睇到成个乐坛呢係突然之间即係所谓啦，即係借得好快。 係啊，急速下 降。急速下降，即係好简单，譬如我哋睇到唱片公司都保守咗好多啦，不断出精选碟啊，嗰个年代。好啦，咁你面对呢个艰难嘅境况啦，好啦，点样开始慢慢所谓要转型呢？发生咩事呢？当时 当其时唱片公司佢哋都发觉，就算点样话啊，嚟緊会再出唱片㗎啦，出唱片㗎啦，就係、是、出嘅都出唔到。咁、但係我又一路喺度等喎。咁我就唯有返去同堅尼公司講啦，係咪先？我都試過，因為當其時 Big Echo 嘛，我真係試過同阿 Apple 姐真係喺嗰個卡拉 OK 房嗰度，我真係喊住同佢講，我話即係其實我都好努力去做，我都唔知點樣去搞。咁當其時我自己亦都會諗，哎，我都係一個男人啦，喂，有乜可能即係一路喺度等啦？咁點算呢？ 係 即係我好記得嘅，即係但係我知道其實譬如阿 Apple 姐，其實佢都有啲嘢好難去解決嘅當其時、去到之後公司嘅同事就話、反正唱片公司都可能都冇乜再落啦，咁、我諗不如就真係喺 TVB 度，因為當其時你冇啊、除咗 TVB 一係就 ATV 係咪先，咁但係我自己當然當其時所有嘅歌手大部分都係喺 TVB 度去做，咁應該一定係要喺 TVB 度即係捱女仔啊，由低做起啊咁樣囉，咁 你就去咗 TVB 啦， 就喺 TVB 度做啦。 咁但係即係話其實你出咗嗰兩張碟啦，係完全都係冇收入嘅，可唔可以咁講呢？ 又唔可能話冇嘅，都有少少嘅，即係有時有啲幾千蚊啊，唱片公司都有啲 promoter 同事嗰陣時都好好嘅，即係譬如話有一啲 function， 咁佢都會叫我去做，譬如話有一啲其他嘅電台，有時佢有啲 countdown 咁樣，咁都會去作為一份子，其實佢哋有少少嘅居馬費，有少少錢， 但一定就唔夠養起自己啦。 係㗎，咁當然啦，嗰陣時其實好彩我洗費又唔係好多啦，空餘嘅時間做 gym 嘅啫嘛，咁咁啱我嗰陣時我住嗰個地方啊，有搭船過去中環幾鬼方便啊，所以得閒即係嗰陣時嘅洗費真係唔係好多，咁亦都講真嗰陣時佢哋都會講話啊，作為一個演員藝人啦，你要吸收多啲嘢，我曾經都同佢講話，唉，我都想去睇多幾部戲啦，即係唔似話而家喎，用個手機又好咩撳就好容易睇。當其時你睇戲，你一定要入去戲院，或者要好多娛樂費， 一百幾十係啦， 一百幾十。咁我嗰陣時真係冇咁多錢喎、 真係陰功啦。所以咧， 即係表面風光其實 係啊，即係好多人，哎呀，你做明星，你唱歌一定揾好多啦。 係， 唉，好多 artist 啊要搭巴士翻工你唔知嘅啫。 我哋呢啲，唉，你做两个钟一日就搞掂你啊，好稳啦咁样。唉，我哋做好多嘢你唔知嘅啫。 咪就 系 咯。 即系我觉得每一个艺人当佢辛酸嘅时候，其实佢亦都唔想话俾大家知。 亦都不足为外人。 咁首先我又唔会觉得好丑嘅，即系因为呢啲都系丰富你嘅经历嘅啫。 系系。 咁你要有曾经有遇过咁嘅情况，到你后屘有机会嘅时候，你先至会识得珍惜咯。如果你太顺风顺水嘅时候，你反而一个大浪冚落嚟嘅时候，你都真系唔知点样去做。 系系。 甚至乎去到后屘喺 TVB 嘅时候，咁除咗做啲周末嘅节目之外，咁自己亦都有諗好多方法去點樣去做嘅，即係敲門啊，問下啲人應該點樣可以攞多啲機會啊，點樣去拍劇啊，旅遊特輯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咁嘅嘢囉。 就散寂了，人下急着未走開了，趕於舞曲就盡前你走，是我夜了吧，最後這分鐘都長，爱热情尽过，方看到墙内灿烂灯火。好想长日阅歌，叫你认清楚我，我也曾到来庆贺。好想长日阅歌，见证日子怎过，那个时世能没有歌。若问你会如何，你会骂我别傻，剩下光景不多，但是你会如何，我也没有奈何，盼你亦想面安坐，替我用掌声，我唱着这歌、个。 散寂了，人客心知各种奥妙，将讲到一般话题远若注定这样，故事尾声方进场，连人话刺激了，面试代仍为我留了座，只想长日月光，叫你认清楚我，我也曾到来庆贺，只想长日月光，一首凄美的 一歌，呢首叫做 时代曲， 好可以话道尽啊艺人啊啊古仔背后嘅辛酸啊。听日咧就继续有胡乐贤嘅第四回嘅访问嘅节目翻嚟咧，我哋三个男人有嘢讲啊。 并呼吁学生同新西兰一同摆脱种族主义。天气方面，一股温暖嘅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下昼天气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同埋温暖，星期五稍后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54点，跌111点，成交金额9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0点，跌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9.8跌2毫，小米集团11.64跌5.6，中国平安87.65跌2.5，信宇光学科技95.6跌1.65，中国恒大29.2升6毫，建设银行7.2跌5仙，安石 A 5014.38跌2仙，盈富基金29.65跌1.5，友邦保险77.25跌1.5仙，万洲国际8.5系跌咗1.7。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91，瑞士法郎7.853，澳元5.564，加元5.885，新西兰元5.37，欧元8.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8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2,200蚊，跌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3.13美元，卖出1,30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同埋中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消散中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住德福花园。另外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讲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落山道。路面情况在港岛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深水湾泳滩；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中坎角道。另外，江乐道中去瑞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挤塞，龙尾排到下壳大厦；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港安医院。在九龙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挤塞，龙尾排到加多利豪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联合道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雅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卫生署提醒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为咗令到房间里的大笨象呢一个歌名变得更加有趣。配入翻幸运号码之余，一嘅填词人黄伟文认为最喜欢最顺境嘅楼层都系13楼，所以就变成13楼嘅大笨象。 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睡？明明难一多，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喷着，在听的正中。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十三楼的大笨象》，郑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诶，重哥报个时先啦。 系咁啊，下昼4点10分。咁啊，室外温度25度，咁啊，相对湿度84%。 系啦，咁啊，大家听我哋专登压沉啲声线就知道呢个嚟，诶嚟料啦。系，咁啲题目咧就阿勤喺度，我哋某方面讲嘅，因为呢个题目佢真系冇办法可以讲到，因为呢个题目就叫咩咧？可以用两只字比较粗起啲嘅形容，但我哋咧就 动作嚟嘅， 要包装下先。 系啦，我哋咧就用三只字文雅啲叫识女仔。 系 系啦，咁因为呢度咧今日点解会讲呢个题目？ 学术啲叫求偶。 咁啊，嗱，因为点解咧？呢度三个，我哋三个咧，即系都代表住咧三个唔同嘅年代嘅男士啦，男仔啦。 我系70年代求偶嘅阶段。 系啦，我系80年代求偶嘅阶段嘅一哥咧。 我系。2000几年咯，系啊， 系啦，好明显啦，呢啲新进啦。嗱，我哋咧首先咧， 好唔同啊。 嗱，我哋翻咗去咧就系嗱呢个节目系讲情怀，我哋用一个情怀嘅角度去出发嘅。OK 啊，好啦，重哥嗰个年代啊，如果要识女仔系点嘅咧？ 70年代嘅时候，哇，真系讲起上嚟咧，都真系非常之浪漫， 就系踩单车啦。 啊，讲起踩单车咧，真系踩单车追女仔咧，即系或者求偶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 系咩？ 系啊。咁例如， 即以前嗰个年代，听到啲人就攞住支吉他，即系好似 Elvis 咁样咧，即系弹下 Peter Paul and Mary 啊，弹下 Two Day 就识个女仔噶嘛。 我谂起老夫子喎，喺陈小姐下边弹吉他， 佢就换翻落嚟噶 咁有冇即系老夫子嗰啲嗰句金句系咩话？ 祸不单行啊， 祸不单行， 或者岂有此理啊？ 岂有此理？系啊， 祸咩祸从天降啊？嗰啲 仲有真系好特色啊吓。咁因为踩单车追女仔，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嘅。 点解咧？ 即系例如就系扶住佢啦，吓就系佢就双手揸住个胎盘，系咁，然后咧我哋就当然咧就千祈唔好踩耷头啊，吓咁你踩平头咧，咁你可以将只手咧摆埋喺佢嘅手隔篱，系咁然后就推住佢，咁然后咧你个胸襟咧就系傍住佢嘅膊头，系咁你咧就慢慢 咁跟住佢一哎呀哎呀哎呀我惊啊， 跟住 唔使惊 唔使惊，有我喺你隔篱傍住。哇！真系呢组织，知唔知呢啲全部咧都系自己幻想？ 我 现实生活里边冇发生过咧，好想咧。 我近排教啲女都系咁样嘅，唔使惊，唔使惊。 但就未试过咧，真系好可惜嘅。 系 咁啊，讲翻我自己童年先啦。我自己嘅童年咧，即系对于 对唔住啊，聪哥，我有试过，但系系唔成功嘅，因为你会教到躁嘅。 吓， 我一力你喐落都话喐， 有佢搭住佢啊，踩落去。 呢个咧就要讲翻阿勤姐曾经即系讲过咩咩咩叻咕叻咕新年财啊嘛，打麻雀就学 牌品 牌品啊嘛，教人踩单车其实都系。锻炼你的牌品 是 一样是啊，就睇个耐性。咁如果你教人踩单车，你都冇耐性嘅，咁试问佢又点可以对你，即系佢将佢自己嘅将来咧系交俾你呢？ 你啱 啱唔啱？ 所以我冇发展到最尾。 所以咧，你教人踩单车咧，系一定要好有耐性，啊，即系你要呵护鼻子， 系 同埋咧，就算即系佢踩极都踩唔好咧，你千祈唔好掹震。 系 啊， 呢个真系好高好高难度啊， 啱唔啱先？咁人哋观察紧你噶嘛， 系 系 系 咪啊？不过头先嗰啲又系都系幻想同你自己 冇错啦，系我哋戒晒噶啦，一哥仲有机会，我哋两个冇机会噶啦，系啦。 讲翻我嘅童年先啦，嗱，讲我的童年咧，就即系如果讲追女仔啦，嗱，即系首先咧讲下男仔嘅相啊，个相啊，吓咁有一啲咧，年纪越大咧，嗰啲成熟味道就出嚟啦嘛。 即系有汗毛嗰啲啊， 系啊，即系唔系，即系好 man 啊，即系好型嗰种啊。 系， 但系咧，你细个嘅时候咧，就可能咧系成嚿饭咁样嘅。即系我谂，就算你讲好多明星都系啦，或者演员啦，咁可能你发觉咧，佢依家近呢去到五十嘅时候咧，哇，发觉佢仲型过，仲靓仔过佢后生嘅时候。 系，好多人咁讲我噶，系。 嗱，咁啊，讲我自己先啦。我细个嘅时候咧，绝对系一嚿饭嚟嘅。 系，有边个唔系啊？ 一嚿饭嚟嘅，即系完全系唔型嗰啲啦。咁仲有一个最大嘅童年阴影咧，就系我记得我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大姐姐就走埋嚟问我，佢话小朋友，你知唔知咩叫靓女啊？咁样吓，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唔知噃。咁佢话嗱，你睇下大姐姐。两只眼双眼皮噶，嗱呢啲就叫靓女啦。 哦，我记得呢个， 你记得呢个故仔？ 我记得呢个故仔啊。 咁但系你有冇即系再仔细啲望我？其实我系大细眼噶。 哦，系咩？ 系啊，我一只左眼系单眼皮噶嘛。 哦，系咩？ 系我只右眼系双眼皮。 冇留意， 睇唔到先，睇唔到先。 睇到少少。 系咁，所以呢个大姐姐咧就同我讲：，佢话细路仔，你唔靓仔啊，你大细眼啊，你单眼皮。 咁绝嘅呢个 好 hurt 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嗰阵时咧，所以咧系令到我一个童年阴影咧，我系冇信心去追女仔。 系。 咁我咧就要化悲憤為力量， 係 就係將即係我知道自己嘅外形已經係唔掂噶啦，嚇咁你知啦，呢個世界有一種叫做偶像派， 係 有一種叫做實力派，係嘛？我就唔係屬於偶像派啦，係咪先？咁我唯有咧係要走性格嘅路線，即係要型啊，即係要扮型嗰只啦。咁所以咧，我童年咧其實就係好多時咧都係。暗恋嗰啲女同学多， 你系男校定男女校噶？ 男女校， 哇， 系一个年青，即系当我系讲紧七十年代，系点能够接受系读男校咧？ 系。啊！依家我讲下 ，OK， 系咪先？男女即系生活多姿多彩，不过咁即系咁讲啫，理想化啫。但系实际上，其实呢啲系妈妈嘅安排。咁但系即系开心嘅，但系咧。喺我小學嘅即係特別去到即係嗰啲我哋叫咪青春期啊，正如阿小三話齋，那個少年不多情係咪？ 係 那個少女不懷春？ 係 咁，我哋係噶。不過但係自問自己嘅質量咧，就冇乜信心。 咁你嗰個年代嗰啲暗戀啊，係會做啲乜嘢嘅咧？ 冇㗎，咪即係上堂就唔聽書，咁咪成日望住即係嗰啲心儀嘅女同學咯。 係 咁，即係成堂望住佢嘅， 咁開心啊！ 係啊，好開心。 但係佢知唔知你望佢先？ 啊！咁佢一望嘅時候 咧，你即係扮跌嘢啦，扮望飛碟啦， 係啦，即係支筆跌咗落地下啊，又或者即係即刻將本書遮住塊面啊嗰啲，哇！你話當時幾咁浪漫啊，真 係。係，咁但係冇 任何動作， 當然唔係冇條件啊，同埋亦都冇咁嘅信心啊。所以咧，我同喺小學嘅時候咧，我係非常之妒忌一啲靚仔過我嘅同學， 即係一呢啲啊，最憎呢啲啊。 基本上。即系难听啲讲，喺我小学嘅时候咧，我冇一个唔妒忌嘅，因为个个靓仔过我啊嘛，吓咁我记得咧，我小学咧其中有一个，即系如果而家用翻而家嗰个形象去谂翻咧，哇！我小学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同学咧。 系少年嘅梁朝伟咁样， 哇，都有一个 嗰啲女朋友，即系女同学啊，主动噶啦， 系 当时啊，我系非常之妒忌佢，当时， 当时吓，咁你话化悲愤为力量，你系做咗啲乜嘢咧？ 小学都冇机会俾我发挥啦，啊，咁啊，结果我去到中学有缘啦，就系接触到单车运动啦，咁我觉得哇，踩单车有个速度感，咁嗰啲人又点样留意到我大细眼呢？ 系 吓，咁咪好型啦，咁所以我咪喂真噶，咁嗰时我初头踩单车即系冇谂过，哇，边度去到咁远啊？咩代表香港啊？冇噶，纯粹系谂住踩单车够型，哇！然后去踩单车，不过当你接触咗踩单车之后，咁咪有机会发展，咁你先至去代表香港嘅比赛咁样，即系条路就咁样慢慢咁样开始。 哦，即系一切都系从型开始先嘅， 一切都系从型， 都系从同异性同埋求偶开始嘅， 系咪啊？冇错啦，咁所以咧，我今日咧亦都咧即系带咗一首 好激励嘅重歌，真系爱情故事， 连爱情都系激励嘅，你冇办法啊！所以我哋做人咧最紧要咧就系化悲愤为力量。人哋而家呢刻唔鍾意你唔紧要，你做好啲，令到有一日佢好后悔当时唔同你一齐。 如在夜幕下自弹自唱，这把声音应该加倍断肠，茫然实现着旧时梦想，偏偏听不到你赞赏，琴然卖力地再放冠针，至少不必孤单不怕夜长，前尘旧事让万人共没有再唱，宁愿附和着别人在笑，也不相信心都一塌糊涂，宁愿让热泪换成汗水，只想今天给你看到，如能幸运地白头共老，也许走不出今天这路途，如在陌路上又曾遇要你为我自豪，为爱情伤心，无比动听，为你如心酸，只得你没有共鸣，让眼泪的春难得尽兴，我却怕以我眼泪情，宁愿附和着别人在笑，也不伤心伤得一塌糊涂，宁愿让热泪换成汗水，只想今天给你看到，如能幸运地白头共老，也许走不出今天这路途，如在陌路上又重遇到，可叫你为我自豪，为爱情伤心，无比动听，为你如修身，只得你没有共鸣，让眼泪的春难得尽兴，我更怕以我眼泪你同情， 所以咧，大家即系如果喺你哋求偶嘅过程，或者去追女仔嘅过程咧，遇到一啲嘅挫折，或者遇到啲困难咧，大家唔需要担心。 喂，宋哥有冇真系遇过挫折先？ 佢梗系有啦，系、 啊。即系你除咗嗰啲，即系净系望，即系有冇做过啲咩噶？ 冇嘅，冇嘅。 表态嗰啲 冇冇咁冇试过，即系以前咧唔系好识啦，即系点样讲啦吓。咁同埋都系 冇试过啊。即系你冇遭遇过俾人拒绝，兜口兜面拒绝嘅。 点样讲呢，应该系冇乜点行动过。 係。 係即系讲远嗱以上嘅对话呢全部都系讲识阿嫂之前。呢啲真系好小心啊。 啲头盔啊。 係大佬真系。你返唔到屋企啊大佬。 係啲細路又大啦而家听住㗎嘛。 係呢啲好危险啊大佬好敏感好敏感啊全部都系讲之前嘅。 係。但都冇咩嘅。 咁我諗。 嗰、那个年代系咪含蓄啲㗎 好含蓄。咁包加上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内敛的人嘅，咁都是比较即系被动啲啦，系咁因为外形嘅条件唔够啊嘛，吓咁所以咧就即系自己要好好装备自己， 系 咁、啊、都好紧要。 咁就有部单车之后就易咗好多啦嘛啲嘢， 容易啦，容易咗较为容易一啲啦，咁其实应该咁讲，因为嗰段时间咧就即系挂住奋斗啊，喺嗰个目标嗰方面啊，即系单车嘅目标嗰方面啊，即系唔系喺求偶嗰方面，咁所以咧就将嗰个精神咧同埋嗰个寄托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摆咗喺个运动嗰方面， 哦、 啊咁啊反而咧就即系少咗即系喺求偶嗰方面咧，包括咧就系特别喺好记得小学五年班、六年班同埋中一同埋中二喺呢四年里边咧。即係嗰時係未有人生目標嘅時候咧，就我就成日都係喺度自己同自己嗌啊！呢個世界點解咁唔公平？ 哦、因為 點 解咧？ 我身邊好多同學個個都有女朋友嘅， 咁細個 小六， 小六啊！ 嗰陣時已經 係 OK 嘅 ，OK 嘅。咁當然啦，嗰啲都係一啲好 puppy love 咁樣。 係啊， 但你都想嘅， 想男仔嚟噶嘛？咁呢啲好正常噶。 係，只不過你唔表態，同埋即係你唔進攻嘅。 唔係我觉得自己因为怕失败应该咁讲怕失败所以呢就唔敢去尝试即係同埋即係再讲即係少少就係叫做比较丑一啲嘅就係、其实自己难真难细即係呢衣着啊又无论个外形啊各方面嗰啲呢即係如果拍埋啲同学呢我觉得都係有一段距离嘅。 咁、但係换言之阿嫂就係你第一下进攻就得咗喇。 咁唔係㗎即係都係受过拒绝㗎。 哦 如果唔係嘅话就 100% 成功啦。 最紧要坚持係都面。 即係你后来当你勇于去表态嗰陣都试过。 讲係啦。 试过食柠檬嘅。 我第一次问佢攞电话嘅时候就已经食柠檬啦。 即係你 佢唔俾啦。 你讲係阿嫂定係前面。 阿嫂。 前面嗰啲。 阿嫂。 对呀对呀。 前面嗰啲就即係咁嗰啲就比较含蓄啲即係试过啦。咁当然啦其实都拍拖嘅时候其实都有好多有好去处嘅。 吓、 啊、不过呢我讲之前呢我想呢再送多一首歌俾大家听啊。呢首歌呢大家就即係留意一下歌词啦。吓、啊、咁里面呢即係好道出呢即係我自己嘅即係嗰个求偶嘅成长嘅过程嘅。 呢首歌喎咁得意。 係呀、啊、其中有一句说话。 哦、好一间返嚟问下宋哥边一句先啊。 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进，原是可爱，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逝去旧梦，连你抛开，怀念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 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 我咧曾經都喺呢個節目咧講過好多好多次啦，即係同大家分享一啲歌咧，即係唔同話大家即係一般個歌路嘅諗法，好多嘢咧你都估我唔到嘅。但最主要咧，其實就係喺當中咧係抽出一兩句咧，即係我自己呢個感受。咁而呢一首歌咧，我以前點解唔敢放膽咁樣去追女仔咧？咁啊，最主要一個原因咧，就係明知跟我係冇將來。 哎呀，我估中咗。 系啊，明知跟我冇将来啊， 系嘛，所以即系呢首 将来嘅呢啲，唉，过咗今晚先算啦嘛，系咪？即系识咗先算，我嘅意思啊， 明白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已经将日前相撞的两列列车移离主路轨，荃湾线全线服务今朝早回复正常。两列列车已经移到侧线，稍后送回车厂维修，又发现路轨旁边有设施损坏。港铁主席马时亨说会将事故查到水落石出，希望市民放心。运输及房屋局长陈凡说事故的惩处会按照常规处理，他说现有罚则并没有考虑到一条线路部分站停止服务时的处理方法，但当局会同港铁严肃跟进。一名女子两日内拨打超过800次电话给屋苑物业管理处投诉职员，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不断打电话罪，判罚款1000元。案情指71岁的被告因为不满职员工作态度和管理手法，去年10月两日之内向黄大仙天马苑管业办事处拨打843次电话，期间被告在电话大叫。控方透露被告有同类案底，早年曾经袭击同一物业管理处另一名的管理员。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质疑被告精神有没有问题，被告就承诺不再犯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政府无意改变现行单程证运作的制度。他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单程证制度每日150个名额只是上限，过去两年平均每日单程证入境的内地居民有129人和116人，而内地配偶最少等4年才能够来香港，有需要透过单程证制度给人来港团聚。至於輸入內地專才計劃，李家超說計劃與單程證制度不同，輸入專才是為了提升本港競爭力，單程證是為了家庭團聚。英國首相府說首相文翠珊對於國會未能在脫歐問題上作出決定與國民一樣感到失望，又說當文翠珊正式向歐盟提出延期脫歐時，不會向對方尋求長時間延遲。首相府說希望給多些時間國會通過一個能夠向前邁進的方案，但強調英國國民已經等了接近3年。較早前歐盟脫歐談判代表巴尼耶說，除非英國提出具體的計劃，否則歐盟不會批准英國延遲脫歐。英國按照計劃將會在今個月29日離開歐盟，文翠珊提出的脫歐協議之前兩度在國會被否決。下議院議長白高漢早前引用議事規則，禁止向同一屆國會提交內容改動不大的動議進行表決，令原本有意將脫歐協議第三度帶到國會闖關的文翠珊陣腳大亂。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薄霧，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溫暖，氣溫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五仍然温暖，稍后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20点，跌145点，成交金额103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0点，跌3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0蚊，冇起跌；中国平安87.75，跌1.5；小米集团11.64，跌5.6；建设银行7.2元，跌5仙；顺宇光学科技95.6，跌1.65；中国恒大29.15，升5.5；友邦保险77.5，跌8毫；安石 A 5014蚊，系14.4，冇起跌。盈富基金29.65，系跌咗1.5；港交所274蚊，跌4.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59，瑞士法郎1.001，欧元0.709，加元1.334，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8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2,200蚊，跌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2.76美元，卖出1,30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意外先啦。大指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圣德勒萨医院对开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影响到九龙城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就是因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圣德勒萨医院对开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亦都影响到九龙城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另外，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之前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拖走了，而家大车多。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开始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借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近嘉麟阁。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另外反方向，司徒拔道落山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念歌顺山道。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东区，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部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喺马路上踩单车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司机随时看不到他们，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的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 这四个人走在一起，虽然很认真，但是很不寻常。 我只是见到的神和师佩，另外那两个是谁来的？ 四月一你就知做什么，拜拜。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火心果又名奇亚乐果、非洲蜜瓜或者是火星果、火天桃等等，原产于南非，在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地都有种植。 火心果外形呈椭圆形，外壳坚硬，表面有粒刺突起，就好似有刺嘅海参一样。未成熟嘅时候，果皮光亮呈绿色，完全成熟就变为金黄色。切开之后，果肉呈绿色嘅凝胶状，肉质细腻多籽，味道就众说纷纭啦。有人话清甜可口，有人话非常难食。火心果嘅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胡萝卜素、镁、钙等嘅营养成分。另外亦都有大量嘅粗纤维，可以增强消化功能，对习惯性便秘嘅人会有所帮助噶。 声音演绎陈德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继续我哋男人自省嘅心得啊，下昼时间4:39啦。咁啊，头先阿重哥就讲咧，佢嗰个系一个比较含蓄嘅年代啦。咁啊，就暗恋望下就算嘅。嗱，咁我要讲下啦，到我个年代啦，一间日代一啦。我个年代咧就开始个社会迈向开放多元， 咁快 系啊，开始迈向噶啦。咁但系咧奈何咧，就重哥就讲中咗我嘅一个人生嘅一个极大嘅遗憾。就是我由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我都系读男校嘅。哇，嗰种阴功嘅程度咧，就简直系 好 残忍。好， 咁又嗱，此言又差异。 点样啊？一个 男校都可以识好多女校嘅。 嗱，问题就喺呢一度啦。唔知点解咧，我读亲嗰啲学校咧都系山卡拉嘅。我以前读咧，即系幼稚园冇得讲啦，幼稚园啊，圣经德小学咧就喺呢一个嘅圣经德小学，突然间唔醒唔起喺边度添。小学喺建华街系啦，系啦喺建华街，建华街系北角，系北角北角。咁咧佢嗰度又系零零丁丁咧，就系即系匿埋喺一角咁样样嘅喺建华街，而家冇咗噶啦呢间学校。咁啊嗰度就即系唔系学校区啦，第一啦，虽然对面系其实间苏浙嘅，咁但系咧即系都隔开咗嘅，即系唔系好似一个香港嗰啲学校区咁啊，隔篱就唔知咩吓，跟住而家男女校嘅排个排埲墙啊，过去唔系呢种嚟嘅。中学啊仲衰，山顶。 嗱，靠山边嗰边啊！ 山隔篱咧就有一间唔知国际学校定日本人学校嘅，咁我哋就成日都有一睇，但系就有一睇啲日本人、日本嘅女子跑山嘅。嗱，唯一已经系呢个南下面最大嘅娱乐嚟噶啦。咁啊，嗱，当然咧，嗱，当然咁样嘅喺学校咧，我哋就嗰当年呢间学校嘅特色就系佢有男校女生嘅，咁但系咧佢就系得中六、中七先有嘅啫。 系， 咁所以咧嗰啲女生其实几阴功嘅，即系话咧你嚟啊嘛。全校成千人，我哋嗰阵时咧，即系仲系一个香港啲即系学额仲系唔够分嗰个年代啊，即系有每一班都40人噶，咁一个级咧就有200人，咁你一成间学校咧千几个男生，咁但系咧成间学校咧可能得十零个女仔嘅啫，咁嗰啲女仔咧就好，其实我觉得系惨噶，如果我生女，我一定唔会俾佢读嗰啲嘅，点解咧？首先一定系。全程系焦点啦，无论由中一你中一嗰班嘅僆仔，到到开始头先阿重哥讲啦，中二三咧啲青春期嘅男仔，到到有机会去埋佢哋身嘅中五六嘅男仔，全部都焦点都望住嘛。嗱，靓女就话冇问题啫，靓女就可能成为风头等啦、校花啦。喂，越其貌冇靓女咁好嗰啲就惨啦，即系会即系你知男仔把口好衰噶，跟住话呢样嗰样啊，又话呢样嗰样啊嗰啲啦，咁我不能尽录啦喺度啊，嗰啲嘅形容词咧，今时今日都仲有人用紧嘅， 系嘅咩？ 系啊， 我见嗰啲咧，即系男女校唔系好受欢迎嗰啲咧， 吓 去到男校 吓 好得 系咪啊？哦，咁我唔知啦呢样嘢嗱，咁啊呢个我按下不表啊，费事讲咁多啦呢啲，费得罪人啦，我惊有啲我都有啲同学听紧噶嘛。好啦，我反而想讲后来嗱，其实咧我都谂下咧，我觉得好奇怪嘅。我哋又会听到一啲男仔咧喺学校就要耀武扬威，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喺个银包度打开张相，有阿嫂嘅，即系咧佢唔知点解会有女朋友嘅， 系 咁啊唔知啦，因为我哋嗰阵时可能有啲男仔又比较嗰啲叫咩俊朗啲又好啦，或者大胆啲啦，可能真系会过去隔篱学校识女仔，又或者佢唔知咩原因啦。喺我嗰、那个当年我嗰个 source 嗰度咧，我完全冇可能接触到其他学校嘅 补习社咧， 冇啊， 又或者出去参加一啲课外活动咧。 都冇喎，嗱，因为我嗰阵时咧，我妈咧就乜都唔俾我学嘅，嗱，弹琴冇得学啦，咁我唯一嘅活动咧就去打篮球，咁我落去维园打篮球，咁你打篮球都系同成班男仔打噶啦，系啊，踢波都系同男仔噶啦，咁系极少机会喺我中三四之前咧，系近乎啊，嗱，即系好阴功啊，近乎咧我系冇接触过。 同龄嘅女仔，即系有机会熟啊，即系朋友当中冇嘅，直至到咩事出现咧？啊，呢个好记得噶。阿一已经估到我 Christmas ball 唔系冇啊，又唔俾搞呢啲，因为我哋间学校以前好保守嘅。阿一啊已经估到我想讲咩嘅。有一日咧，我仲好记得嘅呢件事。咁啊，突然之间就话啊，约喺大 X 活嗰度咧，就放学去饮嘢。咁样我其中一个同学即系老师嚟嘅，就带咗个契妹出嚟。 哎呀， 契妹啦，乜先嗱？从嗰个年代有冇契哥契妹呢样嘢嘅先？ 都有噶， 你有冇契过啊？ 咁啊冇， 俾人契过， 咁啊冇， 都冇， 系咁啊冇。 嗱契唔知几边一个年代。开始咧，就香港人咧就兴玩咧，嗰啲契哥、契妹、契姐啊、弟弟啊，嗰啲各 细佬啊， 系啊，各样都有啦。咁啊，无端端咧就有一个我哋嘅老死带咗个契妹出嚟，系咁啊，其貌非即系非常之唔错嘅，哇！咁啊，我哋一众嘅色狼咧就已经哇啊边个即系威，即系其实系威嘅感觉嚟嘅，哇！啊边个啊 Ken 哥。哇！佢个契妹好得噶，咁大家就已经流晒口水。咁嗰阵时咧就冇手提电话嘅，即系亦都唔系好。其实咧，阿重哥头先讲得啱，问攞电话咧系要经过极之多嘅心理障碍，即系难嗰啲关口啊，你先敢问嘅。因为攞电话 系 好严重噶，因为你会打咗人哋屋企噶嘛。咁人哋屋企可能有阿爸阿妈、阿哥啊、家姐听电话噶嘛。咁所以咧系好难接触到嘅，你唔会有机会再倾到偈噶啦。吓，依家佢笑紧，你有收埋几多个契妹啊？ 我唔止契妹咁简单啦， 系咩？ 即 系 契嫂啊， 契嫂啊，契妈都有啦，系嘛？咁啊。我一路都觉得呢样嘢好惊讶嘅，就系、是、究竟契哥契妹啊，系点样出现嘅咧？嗱，一个睇个款，你都系半个过来人啦。系点解会有一日呢两个人嗱认识唔好理啦？点解佢哋会成为咗契哥契妹咧？嗱，通常咧都系坊间以前好多潜规则噶嘛。 系 嗱，契咗就唔好追我啦。 哦，系噶， 你冇话 啲咁嘅嘢噶， 有听闻过嘅。 你冇，我冇。 又或者咧，有一啲咧，可能系好多兄弟， 系 啊，想有个妹， 系 啊，咁所以咧就叫做啊，搵个契妹 啊， 又或者直接调翻转 咧。嗱，呢个我曾经都想过嘅。 呢个正气啲嘅呢个理由， 我真系曾经谂过，因为咧我屋企得我一个细佬啫嘛。咁嗰阵时又接触得女仔少啦，咁都有少少呢种即系英雄感嘅就啊，如果我有个妹 就好啦， 俾我可以保护下，或者佢有心事嗰阵咧，我 件事就好型。 拖下佢，但又唔追得嘅，咁啊几好啊！ 我觉得系俾个理由自己，就唔好用藉口啦，俾个理由自己去多啲亲近嗰个女孩子嘅， 系 即系啊！我话晒都系你契阿哥啊，咁我咪同你食饭， 系 又去寒问暖， 系 啦，又打去屋企问下你，喂，做晒功课未啊？咁都好合理啊！ 系咦，阿一哥你好似都有 都唔系未试过啊？但我有另外一招嘅， 啱啊！啊，系啦，咁我就冇嘅，唔系我曾经应该咁讲啦，呢啲咧就系喺用翻阿重哥戴头盔先，全部都系喺阿嫂咧出现之前发生嘅事嘅，即系曾经有一个认识嘅女仔啊，我都如果有一日咧，即系嗱，我啊真系出于嗰份好纯真嘅心啦，啊，如果有一日咧能够成为契哥契妹都几好，即系唔知道你会将呢样嘢浪漫化咗嘅，虽然我唔知而家啲人仲会唔会咁做啦，但系嗰阵时会觉得啊，如果有个契妹咁样就好，但系后来系唔成事嘅，唔知道因为咧佢好似个理由就系佢怀疑咧我系因为想用呢一招，头先讲啦，就用呢一招嚟追佢嘅，咁所以咧系。俾人食请食柠檬咧，系唔受契啊！即系呢个我真系第一次 行通， 系啊，唔受，竟然系唔受契。咁啊，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好深刻嘅。当时咩噶，都有少少有一种咧，即系失恋嘅感觉噶。竟然咧就喂契哥契妹啫，咁都唔制。佢真系话唔好啦，契乜鬼啊咁样样。咁唔知本来系咪想嗌大家拍拖咪算咯？但系佢又冇讲。咁结果后来咧就冇乜点见嘅咧。 信情太多，请不起喜欢我，快研究和我这异性拍拖。我清知己的真太多，当女共男未变爱侣，不吻过自然没结果，没有好感就会想真相。大哥只是掩饰，能做对爱侣堕落成朋友，谁心死？我要爱情，不需要登对，不需得你允许。 执一柄枪，想逼供你一趟，我和你无爱，谁没有自想？如果恋爱必须创伤，想你亦明白到我俩需开心到也受受伤，没有好感怎会想亲相？ 可以话咧系道出咗契哥契妹嗰个关系嘅精髓啊！嗱，咁有啲听众就话咧，以前咧就叫契，而家叫兵。咁但系咧，有另一位嘅朋友佢就反驳啦，佢就话咧，以前嗰啲咧就多数就系追唔到咧，未认契咯，所以同兵嘅性质咧就好唔同嘅。 系啊，好啦，嗱呢样嘢咧， 唔系我想问多个问题先，我想问系咪净系香港啊？先至有呢一啲咁样嘅契 X 同契 Y 咧， 我觉得唔系嘅。 你有冇听过外国人有？ 台湾都有即系干哥哥嘛， 系、啊。但是美国就没有啦、 啊。 你 美 国怎么用英文？ 英文点讲啊？ 巴德言 罗，英文系点讲啊？英文。 巴德言 contract， 契 brother， 即系你同一个 American 讲话啊 ，this is my 契 sister， 咁唔得噶嘛，系咪先？ 系冇理由 brother in contract 噶嘛，系咪先？但系台湾即系呢个 干妹妹。 啊，当然佢干爹就 都有个契干妹妹啦。 呢个系华人嘅文化嚟噶， 系咪啊？ 可能关事嘅。好啦，咁我再延伸喺呢个嘅题目去啦。 系点啊？ 咁啊，啱啱咪提过话，我都有呢个方面嘅用过，即系用过呢一招数去识女仔啦。 即系契 X 契 Y 系啦。咁但系一直即系可能。嗱，呢個純粹個人分享嘅啫。咁啊， 戴頭盔先啦， 戴頭盔啦，唔係個個啱用嘅，陣再話啦，係啦。咁啊，首先就係即係可能大家即係契哥契妹咁啊，哥哥照顧細妹噶嘛。係。咁我發現調翻轉咧，都幾有用喎。 點樣調翻？ 咩叫調翻轉咧？係啦，就揾個契家姐。 係。 係啦，咁我就做人哋細佬啦。咁點解有用咧？就係、激發對方嘅母性啊！ 哇！ 嗱。 咁都得 系啦，例如喺边啲情况 激发嘅呢个人啦， 你激发啲人哋咁后生，搞人哋做咩？就系激埋都未做阿妈，冇咩性啫。 嗰种天然就 系 想照顾对方嘅，即系例如咧，冇嗱，我哋嗰个年代就已经好流行嘅 SMS 啊，或者 send message 啦。咁你就可能无啦啦咧，朝头早 send 个 message 俾人哋，就唔系系关心人哋，而系 send 个 message 话俾人知。哎呀，今朝有啲头晕身庆添， 系 即系同阿契姐讲， 系啦，咁然后佢就会又关心你啊，又呵你啊，咁又或者咧言语之间表达，其实自己睇落好似好开朗，但其实个人咧就经常性好唔开心啊，所以人哋嘅 照顾。唔系先，咁你同呢个契姐有冇关系嘅先？即系你想唔想追佢噶？其实 有试过，有啲系有嘅，有啲系冇嘅。咁有啲亦都真系用呢啲招数系成功嘅。例如嗰阵时读大学宿舍，即系喺大学读书嘅时候，咁例如又话，哎呀唔舒服啊，但系冇嘢食， 咁佢就可能过嚟就煮嘢食啦，又话买啲药俾你食啊，咁然后两个嘅关系就会由此就改进咗嘅。 正所谓吓，即系为咗追求异性，真系层出不穷。 系啦，呢个方法系几好用嘅。 重哥其实咧，佢引用咗一句说话叫骗徒啊， 骗徒 嘅 手 法层出不穷。 冇错啦，佢为咗追求异性，系啦，即系层出不穷。 系啦，咁但系要提醒嘅。系啦，如果你谂住用呢一招咧，你首先都要确保对方咧系真系对你有些少好感先嘅。我试过有个同学仔咧，佢都真系用呢一招嘅，咁佢亦都真系唔舒服嘅。咁然后对方就系回咗佢四只字啫， 关我咩事啊？ 所以呢招系几好用嘅，系啦。咁但系你就确保对方系对你有好感，咁然后你就喺一啲情况下咧，就即系表达自己其实系处于一个弱势啊，需要被关心啊，需要被呵护啊，呢啲嘢咧，呢个招数咧， 你真系 即系嗰种，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第一次学识或者第一次经历到，其实都关第一次拍拖事嘅，就系第一次约会翻到屋企之后，我就咁啱发烧咧，咁对方亦都真系非常之关心，咁令到对方觉得自己好似即可能嗰个年代就对方觉得啊，点解会咁关心呢个男仔咧？唔通我中意咗佢？咁结果就即系用呢个招数，我就即系成功即系识到呢个女孩子啦， 识啊嘛。 识到，认识到， 认识到。 老夫子话斋啊，老夫子话斋， 耐人寻味啊， 真系。 老夫子话斋，食色性也嘛。除咗之外啊，就算你同佢已经拍紧拖啊， 系 一个未稳定嘅阶段，然后播呢一首歌俾佢，话其实我趁你唔起都好有用噶。 我间中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这种无赖？你循环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我好，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还喜欢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 招啊，一哥。苦肉计 呢一招用得多，呢一首歌咧，基本上对上嗰几次拍拖，唔系应该话人生之中拍亲拖咧，都有俾过个女孩子听嘅。 哎呀， 呢招苦肉计好好用噶， 即系唔系 sell 自己有几型， 系啦 ，sell 自己 将自己摆落去烂泥个位先， 几插閪啊！ 人生咧点都要带住几首歌 啊，系啊，尤其是我读书嘅年代就系呢一首歌出现嘅时候，所以咧再好用啲嘅，咁啊，所以就系呢一招。当然提一提你啦，有翻咁上下嘅关系先好好用呢一招。如果唔系就换嚟四只字， 系咩啊？关我鬼事！ 好啦，郑中基嘅无赖，好，拜拜， 拜拜， 拜拜。